锵锵三人行，袁立啊， 你好， 真好，你在我们这儿坐着，这个满堂生辉 啊，真的吗？谢谢。 尤其徐老师特别高兴啊，想好说的话都忘了。 没有，徐老师非常矜持的， 好不好？事先就警告我了，他今天袁立来啊，你好好讲话。 没错， 你一时你又不讲话 了。我发现你严重影响徐老师的状态，每次做节目，徐老师愣神看着你，胡说八道的， 对不对？ 我也愣神看着徐老师。 所以啊，他这个 主要是有一次节目我们讲过几期江浙方言，他耿耿于怀的，真的。 有时候啊，这个美人在场啊，会使得大家思路都错乱，知道吧？哎，咱们说点正经的。最近凤凰自我审查非常严格呀，一到这时候，大陆的事儿就越来越不敢聊了。所以得感谢西方啊，感谢香港啊。我们这儿一风声紧，我们就只能聊外边的事儿了。徐老师说，最近香港全程话题。 那是龚如心的那个遗产案。 哦，龚如心，徐老师也很感兴趣。你知道龚如心小甜甜吗？ 小甜甜呀，我以为是个 Blenny 小甜甜呢。原来就是那个出家 了， 去世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对， 还有一个就是徐步高的那个案， 嗯， 已经审了很久，我真是不明白，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这是什么道理？你知道前几年嘛，就是一个几个警员， 双面警模徐步高， 为什么叫双面？哪个双面？ 因为他这个表面他是个警察呀，他原来是警察，而且是个 好警察， 好警察，很非常优秀的警察，但是呢，老想升职，人家说他性格怪癖啊，老升不上去。然后后来就是杀警抢这个警枪抢银行，最后死这最著名的嘛，尖沙咀那个地下通道跟两个巡警遭遇，就这么近的距离内互相拿着手枪梆梆梆互轰，你想想 那个人死了吗？ 他也死了，另一个警察也死了，有一个警察重伤。 但问题是最近他有个死因庭重新审这个事情， 嗯， 这个事情已经热过一阵了，整个事情大家都有定论，就像你讲的像故事一样，已经都全部大家脑子里都已经放过了。可是隔了很久以后，隔了这个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现在的法庭呢要判他最后这个死因，要从法律上来判断，因此呢有几十天的连续的审判，香港报纸呢天天就是在很大，然后就找了几百个证人，花多少钱了，这样几百个证人一来呢，就把这个徐步高的过去的他的一生啊，把他这中间的任何小事全都拿出来讲了。那现在谈出来的是有什么，就是说他曾经嫖妓啊，他曾经常规的去嫖妓， 这事儿我什么叫常规的？ 就是说他每个星期固定的某一天去固定的地方。 那他结婚了吗？ 他 有太太吗？ 他有太太，他太太直到现在还帮他，出来一直支持他，他的家人都一直支持他，他跟他太太还 叫支持他，支持他是支持他杀人， 就说是他好人呢。杀人只是推断了，直到我们死因庭最后的法律判决之前都是涉嫌了，因为事情是你目击了吗？所有都是有疑点，一直到今天还在等那个死因庭，我来的前一天都说在等这个死因庭最后判决，可死因庭最后的几个这个陪审团的几个人呢，还下不了，最后还留宿，就在酒店里要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几个选择，就是包括那几个人呐， 对， 他是不合法的杀掉，他是存疑，他这个枪是他的，他这个枪不能确定是他的，他这个什么东西，就所有这些东西，你刚才讲这个 picture 是警方推测出来的 啊， 但是在法律上确认，他直到现在才确认。为了这个确认，我这个不理解就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想这事还不简单吗？就这么回事，这个坏人他打死了人，人家已经被他打死了，谁都认为他是个杀人魔王了，双女名号都给他了，他为什么政府要花这么多的钱，这多少钱呢，几百个证人连篇累牍的来解剖他， 那为什么呢？ 我想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法律上要保障任何的弱势，哪怕99%看上去是坏人了， 嗯， 你还要辩护，为他的权利辩护， 嗯， 替他找到，就是不能说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他名分极大了， 嗯， 我们就把他杀，就是说，所以这些就是他是杀人犯了，他还要请很好的律师来帮他做任何的辩护， 嗯， 这是一，这是法律公正。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事情除了法律公正以外，还有个大众兴趣。就大众可以这么连续几十天孜孜不倦地关心徐步高的所有的这些事情，这个背后的心理依据是什么？这个就是我最近很困惑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好像是通常的一个恶人，但是会长久地占据我们的注意力，你包括赵成熙啊， 赵成熙，我到今天还在看呢。 哦， 你在加拿大，你没听说美国校园枪击案？ 那我知道，我知道。 是这个韩裔的这个赵成熙， 我之前已经听说枪击案了。 嗯， 美国的枪击案嘛，就跟中国的煤矿死人， 好像蛮正常。 哎，对，那都是狗咬人的新闻了，不算人咬狗了。 哦、 直到那个人在旁边跟我说：“说徐老师，你知道吧？那个枪击案那个上海人。”我心里一愣，我想，上海嘛。不是，我想上海人通常我的印象里， 哎， 打架都是你来啊，你来啊，然后我就往后退的那种，对不对？上海哪有敢打人的人？在上海的历史上有很大一转折点呢、啊，对不对？ 我跟你说，越是这样的人，越容易出个别的这种穷凶极恶。 没有，上海就是没出过， 是吗？ 像这样的赵成熙这样的人，上海人我看准了，上海人就不敢这样做。 不是，大人不是不敢这样做，应该是不想这么做，对吧？ 办不着这么 做。大人就说来呀、啊，你来呀、啊，然后步子就往后退的。 就是最近我倒去上海，我有一个理解，我跟你求证一下哈，可能是我的误读，我就有一种感觉啊。你比如像我这北方人，其实我个人，你看咱们跟我对上海人没偏见，反而我很喜欢上海人。怎么说呢？但是我老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有点冷，是一种。我觉得按说他什么都有，什么都干嘛哈，有点冷。就是你跟上海人打交道哈，你会觉得呀、啊，他其实人家也没想占你便宜。说实在的，就是他算的细点，但是他也没想占你便宜啊。但是你就会感觉啊，他跟你啊是陪着小心做人，就是他更重要的说别出错， 嗯， 别犯错， 嗯， 哎，别的其实有些东西挺好。你比如说他尊重人的隐私，好比你去上海人说，哎，你跟我们这个经理吃个饭吧，哎，你要有安排，完全不勉强。 他不会问你说你去干什么， 对对对， 你去跟什么人吃饭， 也不会生拉硬扯，这是他的好处， 不会逼着你喝酒。 哎，不会不会，对他逼着我喝酒，最后多半变成我逼着他喝酒。 上海人简单一句话就是，大鱼若智。整体上海人就这样，但是个个都显得自己很聪明。你无论是搭车的、买牌的、店员了、啊、什么，他你看他跟你说话的样子，他都会觉得他会教你怎么买，走什么路线或买什么，然后他一脸的表情就是显得他很聪明。可是实际上呢，你在旁人来看呢，他是很傻的。 那您觉得我像上海人？ 而徐老师 你不像， 徐老师确实是一脸聪明， 但是实际很笨。实际很笨， 我也吃这个亏。实际我是个傻子，但是呢，我长得精明，长得贼。 我也是。 哦， 其实 没有人家觉得我好像很精明在算计，其实我脑子是空的，我什么都没想。 没人以为你很精明。 哎呀，你不以为，有人以为了。 是吧？都表面现象骗人。 对。 哎，咱扯哪儿去了？咱不还说是赵成熙吗？ 不是上海人。 嗯。 听他的名字就是韩国人。 但是，我就又看见。就是也是就是一个恶人哈，你看讲他的故事， 哦对， 讲不完的， 不完， 天天都有新的新闻。今天又看到说这个赵成熙啊，原来怎么回事？曾经被当成中国人对待过， 对， 就是说 了不行吗？ 他英语上不去，英语课上啊，感觉他念英语嘴里像含着个石头似的。当时说班里的那个外籍同学啊，就骂他，以为他是中国人嘛，就是滚回中国去，滚回中国去，受过这刺激 啊，就这样。 对， 因为我弟弟在英国念书。 我一想，这要是我，这哪跟哪儿啊？我一韩国人，让我滚回中国去。 我弟弟就是在英国的公共巴士上，也是，就是一个黑人就跟他说：“中国猪，滚回去。”我弟弟跟我讲的时候，我当时就很生气。要是我跟他打到外交部去。凭什么说我是中国猪滚回去啊？ 你像那天这个事情刚出来，我看见有一个人的博客，这个人就说呢，说这个枪击案一发生，我就在网上看美国在线，他基本大多数都是美国网民嘛，他就观察，他说首先我第一个体会就是感觉不像我们新浪的那些东西那么多粗言秽语，大部分美国网民好像探讨都是说话还挺文明，但是呢，他就说我们想象的那种种族歧视啊，比如说骂中国人呢、啊、骂韩国人呢、啊、这种东西他没怎么见到，哎，他觉得美国大部分网民都没有，比如说偶尔有个人出来说中国猪啊或者说韩国猪啊什么的，马上就会有很多网民跟他说一个韩国人疯了，难道说全体韩国人都疯了吗？哎，反倒有不少人骂小布什，因为一开始案情没搞清楚，还以为跟什么中东问题有关系，骂小布什的对外政客这种。 嗯， 我看了他很多的评论，我当时就在觉得，我觉得所有的美国的这些评论员、新闻评论员啊，都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要马上要讲出一个故事。 嗯， 你明白吗？就是说这么一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死掉30几个人了，他们要知道这是谁，他们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突然在想到，我想人呢？ 为什么？ 人类呢？ 为什么？ 是一个人，我们人类呢是一个人。 嗯。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怕。我们一定要给他装上很多我们可以理解的因素，以后我们才能睡得着觉。 嗯， 香港的报纸马上就找得很敏感，说他的女朋友跟别人睡觉， 哦， 所以他去杀了那个东西， 哦， 后来证实好像又不是这样， 又不是啊。 那个还有人可能说，你看那个亚裔第一代的大学生在美国受歧视，所以是这样。 嗯， 但是就是找很多我们，也就是说我在将心比心，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以后，我们一定要找到它跟我们心里有联系了，我们才心安呢，还是怎么样？就为什么我就是很困惑，为什么大家对这么一个人，就像你说的，牺牲者的故事，已经包括那些救人的教授啊。可歌可泣的，像雷锋那个以色列教授，那简直是活雷锋啊！ 怎么活雷锋了？ 70多岁的一个老 顶门 呐，那个谁啊？徐步高，不是徐步高了，赵成熙啊，在教室里边打人嘛。那老教授就顶着门呐，让班里20多个同学跳窗户，就赢得宝贵时间。 那我就想问他， 枪 打 进来打到他身上， 可是他虽然有枪，你30多个人制服不了一个人吗？ 对啊，要不然你当时。身处这个受害者的群中，你会怎么办？ 第一，我先会装死。 很多人都像你这样。 第二，如果我真的要死了，我跟他拼了。那我可以把我们30多个人把他翁住啊。 但是他30多个人不是在同一个瞬间，将来一定会有人拍电影。这个场景也是我反复在想。我当时还在想， 一路杀一路打， 他是怎么回事？他其实他分开几个不同的教室，每个教室的情况是不一样。有的呢，他是叫人去站过一排。他用枪指着，比方说他打死两个人了，那叫其他的人站过一排，那其他人肯定听了，背朝着他，然后呢，他对着这些人，他随意的打。 你想，他还有换弹夹的时间， 他随意的打。 换 这个时候，如果拍武打片的话，蹦一下，一举枪就没了嘛。 啊， 没有什么。 拍武打片，拍武打片。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他这事儿也挺有意思。我后来就说，好说他是韩国人，说他实际反而是亚洲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对吧？但是他特别有意思，我就说，我说你说他是韩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从小长到8岁，跟着父母去的美国。咱要说这个犯罪跟你们这国家的情况有关系，那么请问他变成一个杀人犯，到底是个1岁到8岁在韩国的这个国家环境对他的影响呢，还是他从8岁到23岁在美国的这个国家环境对他的影响呢？你怎么说呢？ 我老沈的女儿，沈昌文的女儿，现在是我同事。 哦， 那天我们在戏里楼梯下来，他就跟我说，他看那个新闻看的眼泪都下来了。 为什么？ 他同情这个 赵晨曦。 哎，赵晨曦，他说他就是太典型，美国所有的社会矛盾都集中在他身上。 为什么？ 第一代的，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在美国这个社会，好处就是自由，坏处也是自由。好处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你负责一切。坏处也是这样，我跟他这个毫无关系，但我自己在美国留过学，对吧？我碰到过有很多问题，这种问题我在中国我可以跟很多人讲，很多人会同情我的。比方说我得病了，保险公司不管，因为某种原因我可能生癌了，保险公司都不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在中国长大的，我跟别人讲，别人至少吧以真心的会帮我，会至少会同情你。所以在美国你跟人家讲，人家就是很简单的表情，就是那你找另外一个什么公众的医院呢，你在那里排队啊。我收到了，我开2000块的车收到了一张200多美金的罚单，我在那里抱怨，那美国学生就是其他旁边的人就是很冷淡的，就是说那你就去法庭啊，去求情啊。总而言之，好处就是说你做很多自己，在中国的坏处是你做什么事情很多人都来管你，对不对？ 对， 对， 对。哎，你怎么认识这个人呢？你怎么跟袁立吃饭呢？你怎么穿红衣服啊，等等的。中国的好处呢也在这个地方，你有灾难就不是一个人的灾难，你就觉得周围有很无形当中有很多人来帮你承担。在中国一个人生病是一种奢侈，你单位里尤其你地位好的，你人事关系好，你一生病了，哇，你一说你生病了，很多人来看你。在美国生病哪怕地位很高的人都要隐瞒下来，怕丢位置。对，生开癌症手术，包括我们香港都是，我们有些教授因为 cancer 开刀就不让人家知道，人家瘦了一颗，你去慰问他，你说哎呀，你前一阵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瘦成这样，你这么动手术了，他就不希望你提，因为这会导致他提早退休。 哦， 就是西方社会的这种人的压力啊，这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人很难体会的。 袁立，你不是刚从加拿大回来吗？你对这个西方社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在温暖的剧组里。 明白，我在温哥华，这是温暖的剧组，但是我也会经常，我会觉得，温哥华的人给我的感觉，加拿大人给我感觉比较单纯，比较单纯。然后我觉得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是有控制的。 什么叫有？咱们之间没控制吧？ 那喝酒啊，逼着你喝酒啊，见面相知如故交一般的，强迫你做很多事情啊。这个可能你觉得是情谊，但是一方面你也强迫我了，对不 对？那你不喝就是不喝，对我们是有节制的交朋友。对，我觉得是有节制的。我可能是江浙人。 我跟你讲，就是你知道你说的这中国人这个，最近我有个朋友，他对他的一个好朋友觉得特别失望，说要交往了这么多年，他以为是过命的交情了哈，但是就托你办个事儿，结果在那儿，哎呀不行啊，我要找了他，他就来找我，就觉得很失落。后来我说你早应该看清这个现实。我不会对一个朋友失望，我的朋友都挺好。为什么？因为 抱希望， 我没抱希望，就我对朋友没有期待嘛。咱聊天聊得好， 两肋插刀， 对，我从来没指望你为我两肋插刀啊。甚至说你踩着我肩膀往上爬，我太理解了。只要你不嫌不好意思，我还跟你聊天。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交在国内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 不 是？ 是 吗？ 我跟你说，我觉得中国人呢、是生活在幻觉里。其实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要节制交朋友，不能跟谁都熟。你没那是幻觉，你不知道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朋友遍天下，我跟他也喝喝酒，我跟他也唱唱歌， 万一有事儿呢 幻想着 仅是喝喝酒。 这社会就是交换，我宁愿行贿行吗？我行这找你我行贿，对，这咱市场关系，咱们交换。因为实际上我发现酒肉朋友真的到事儿上了一点用都没有。而且你也不能怪人家，说实在的，我就跟你说，就他说的这个朋友立竿见影的。好比说你的这个忙，我需要找一下工商局长，我告诉你，他找了他这个朋友工商局长之后，不出一个月，工商局长就得打电话，能不能帮我女儿安排一个工作？回首你得交换 了。对对， 中国这种叫什么？就是这种我们中国社会现在从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在转化，急剧的变化， 很多人 受不了，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原来大家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是人情火热心肠，现在都是合约关系。你像同样乡村的人一起到了城里，有的混得好了，有的混得差了，那混得差的去求混得好的，那可能就不理你，那心中会很失望。其实像他那种。就走到他这一步，当然就还有很多因素，我们不能因为理解他的部分原因就会理解他全部的事情。最后这个事情，我说实在话，我根本不同意我的同事的想法，我是不同情他的。像那个姓赵的这样，他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因为我觉得他跨越了做人的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就人的理性的这个底线跨掉了。在中国的情况现在这种其实太危险，这种事情是太多了。 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 亏得没枪， 但是你说 猎枪， 你说美国那个他，我还听过人家那样的故事，在美国就会什么呢？你的车上你轮胎爆胎了，人家就会有个人停下车来， 对呀， 帮着你换车，他不认识啊。但是我一想，你要是换了我，要是在中国，第一，他要帮我来换车胎，我撒腿就跑；第二，他哪敢给我来换车胎？就在公路上俩素不相识的人，你不敢呐。 我有一次在罗湖过关，我看到前面有个人提了一个很重很重，一个女的提了很重很重的东西，我身上正好没东西，我就想我要不要帮她提呢？我想做一个试验看看。我犹豫了半天以后，我就跑过去，我说要不要帮你提？非常惊恐的看着我，我想算了，算了， 不是， 他可能我还怕。 现在就是少惹麻烦，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去帮助人家，我是真心诚意的。 你帮过吗？ 当然会。 比如说 我去买鱼，然后那个老头子就是手啊都被长期浸在这个水里面，就是裂了或怎么样，然后他跟一个买鱼的小伙子呛起来了，一个百块钱或者水多了水少了，我没有想到我是袁立或者是工作人物，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这样做不对，我说他很辛苦，常年四季的这个水浸在里面，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呛的这个力这么厉害，我说直接挤出去就好了嘛，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他面子有点下不来，他看了看我就走了。后来他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啊，对不起，我后来想起来你是袁立啊，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还会这样做。我会的，我一定会站出来的。 袁立身上啊，还真的有点主持正义，就是侠女十三妹的劲头。 对对， 有时候跟他无关，他在街上 250斤， 我会，因为他不可以欺负老人。但是我看到他那个手指头真的长期浸在水里面，有点水有什么了不起呢？ 对对对， 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以后在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站出来去说话，不因为我是袁立，无所谓人家说我做不作秀，但至少我是真诚的。 不过话说回来，美国虽然人人很就是封闭好，但是他们帮助人是比中国人多。就他讲的那种事情，就像路上这个修车啊，这些东西，他你不能损害他根本利益。 你不能去干涉他的自由，你不能去把大的事情靠着他，但是小的东西好，人跟人之间的帮助比较多。 我反倒觉得，比如说，只有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得到了非常明晰的保障，大家才能够没有什么负担的去帮助别人，对吗？刚去一下广告，原来就靠你主持正义了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过去呢有个看法，就是说认为文学当中啊，如果有坏人，就是比较通俗的作品。我还真是跟学生推荐过善恶分明嘛， 对， 就 好的作品里没有一个 好作品的里边都是比较模棱两可的，性格比较 是是是。 他最近上次跟阿成一起去北大演讲的时候，阿成讲了一句话，他说写人性恶啊是大艺术家写得好，因为只有深刻的写人性恶，才能使观众读者发现自己心中的善 啊。 我最近呢，我这几件事情连起来哈，我就在想阿成的话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我们人啊持久不断的对一种人性的恶这么斤斤计较的感兴趣，其实我们都在拷问自己心中有多少善。就是说我们可能跟徐伯高一样的心理要强，我们可能跟这个韩国的学生一样受孤独，可是我们为什么没走到这一步？我们是什么力量遏制了我们自己的这些东西？你知道，就是说所有的人呢、在就是那句话，就是说当我们仔细的在分析一个典型的人性恶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心都在发现自己身上的善。 过滤一下。 哎，像你这主持正义的，你没觉得自己人性里头有恶吗？这种恶的东西有没有影响过你？ 当然会有，如果一个事情相处起来，一个人相处起来恶的话，我会把我的恶全部记出来。 你的恶是什么？ 这个不，这是我这是不方便说。 见不得人的， 见非常见不得人，非常见不得人。但是我从来没发现我有这么恶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太恶了，用最刻薄的话扎这个人的心，你知道吗？特别特别恶。 对。 然后我自己也是绞尽脑汁，怎么让人难受，但是我放弃杀人一般，自损三千。 对，或者就克制下来。 你看我那天看电视剧《贞观之治》，我就发现这李世民犹豫半天，最后决定杀兄弟的时候，完全变成了一个魔像，就是毫不犹豫，我要把我的兄弟全杀光。你看这人的这个恶呀，转过来。